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1月7号星期六，农历9月2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市政府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 6年来京城降下最早一场雪，冬奥会延庆赛区小海坨山雪深达12到18厘米。 从今天起，全市供热单位陆续点火试运行。 本市下周一发放不动产新证，新旧两证并存，旧证不换。 北京公务员考试明天起报名，首次规定在职公务员不能报考。 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受贿案宣判，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市政府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学习扩大会议，邀请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访做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的辅导报告。市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参加。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伟主持学习扩大会。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高级人民法院领导、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参加学习。各部委办局、区县也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参加学习。 新闻广播消息，瑞雪迎嘉宾昨天以携手和声为主题的首届两岸媒体人联席会北京座谈会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会见了台湾旺旺集团副董事长胡志强、旺旺中实媒体集团总裁蔡少忠率领的台湾媒体参访团一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在开幕式上致辞。郭金龙说，座谈会召开正逢良时，两岸领导人即将在新加坡会面，这是两岸的一件大事，是两岸关系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北京将始终高度重视和台湾的友好合作，在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好各合作平台的沟通交流作用，加强教育、文化、旅游、青少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希望两岸传媒同仁在京台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共同为两岸和平发展贡献力量，为两岸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王安顺致辞说，近年来，京台交流合作势头良好，互动频繁。京台科技论坛、京卫文化之旅等品牌活动让两地的联系日益密切。两岸媒体既是双方交流合作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是参与者和推动者。两岸媒体人联席会是京台媒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必将进一步增进两岸媒体的相互了解，促进双方深化合作。胡志强说，我们希望并相信两岸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向有利于两岸人民的方向大步前进。媒体人应该为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发挥更大作用，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6号召开常务会议，传达李克强总理在部分省区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和国务院第108次常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要求和国务院会议精神，结合北京实际，不断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狠抓重大项目落实，全力完成好今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市长责任制的实施意见，指出要把实施意见的各项重点工作和安全责任落实到位，抓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框架下的粮食供给安全体系建设，努力在粮食质量上下功夫，确保广大市民吃得饱、吃得好、吃得放心。会议研究贯彻实施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工作情况时强调，要坚持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工作理念， 坚持严格监督执法，推动管理和自律相结合，实行政府管理、单位负责、个人守法、社会监督的原则，努力形成四位一体、群策群力、群防群治的良好氛围。 新闻广播记者静旭报道，应捷克布拉格市和波兰滨海省邀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将率北京市人大代表团11月9号离开北京，前往上述两国访问。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赵毅陪同出访。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2016年度本市党报党刊发行暨报刊发行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会昨天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伟出席会议并讲话。李伟在讲话中提出，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执政手段，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各区县要确保党报党刊各项征订工作落实到位，明确订阅范围，保持发行数量的稳定，不断扩大其覆盖面，同时加大对党报党刊发行秩序的整治力度，在工作中做到不强制、不搭车、不捆绑，对报刊的违规发行行为及时予以查处。 首都理论界学习18届五中全会精神座谈会近日召开，首都理论界专家代表围绕18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座谈会上，用创新驱动发展是许多专家的共识。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红认为， 北京在这方面肩负着新的角色，我们中关村呢，今年前三季度新增的创业企业就达到1.8万家，中关村向全国辐射的技术占到全国的26%，已经呈现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局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则认为，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创新的聚焦点。 共享比原来的均富我觉得要超前，因为共享有自愿的意思，均富有大土豪的意思。第二个，共享其实是前沿，阿里巴巴建了一个平台，你进去的人越多，边际报酬率越高。这就跟我们日常生活的说，餐馆里面吃饭的人越多，那个食品越新鲜，为什么走得快啊？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表示，协调发展有多个方面， 强调的就是不同地区啊、城乡之间啊、不同阶层之间要共享发展成果，经济协同发展其实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 北京大学教授曹和平认为，在多种发展理念中都要兼顾绿色发展，而对于开放发展的理念，他举了一带一路做例子。 光这三条线啊，全世界人口的2/3，全世界 GDP 的2/3，全世界宜居人口陆地面积的2/3，你说这么一个大战略不是全球视野是什么？站在地球外边看地球呢，那是很漂亮的一个思路。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北京大部分地区迎来初雪，到6号20点，全市平均降水量14.8毫米，城区平均13.6毫米，最大降水量为延庆东门营30.3毫米，冬奥会延庆赛区小海坨山地区雪量达到23毫米，雪深达12到18厘米。今天白天雨雪天气就要歇歇脚了，早晨有轻雾，气温会比昨天有所回升，在7度上下，但是阳光依旧会被阴云遮挡，不肯露头。到了夜间又有一场小雨会光临北京，由于昨天后半夜阴有小雨转雨夹雪，西部、北部山区雨夹雪转中到大雪，尤其山区昨夜最低气温已经跌破冰点，容易结冰。早晨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本轮冷空气结束以后，未来10天没有明显冷空气影响，全国大部气温较常年偏高。据目前完整的气象记录，北京初雪的平均日期为11月29号，今年是2009年以来最早的一场雪，整整早了23天。从5号下午开始，本市启动了扫雪铲冰蓝色预案，270多名作业人员、77台多功能除雪车提前布控。昨天早高峰，公交集团在进城联络线路增加机动运力，早高峰13条公交线路受到影响，主要是郊区公交线路。早高峰地铁客流有所上升，北京地铁和京港地铁共加开临客33列。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根据北京市供热办要求，从今天开始，全市1000多家供热单位将陆续点火试运行，保证通过一周的管网升温升压运行和局部调整维修， 在11月15号零点正式供暖开始后，居民家中的室温能达到标准18摄氏度。根据前期三轮的供暖气象会商结果，虽然今年北京的雪比往年来得早，这两天气温也大幅降低，但根据预测，经过了这两天的降温后，9号气温又有回升。5号到15号，北京平原地区的日平均气温还在6到7摄氏度，不具备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5摄氏度的提前供暖条件。所以按照规定，全市11月15号开始正式供暖，提前一周供暖单位启动点火试运行。试供暖开始后，升温有一个过程，居民家中的暖气将陆续有热乎气儿，但完全暖和起来还要等到15号以后。在试供暖期间，居民家中暖气如果有跑爆滴漏现象，可以拨打供热单位在小区通知上或者供热采暖合同上留的服务电话，也可以拨打市级供暖热线12319反映。集中供暖的还可以拨打热力集团客服电话96069反映。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天坛医院、安贞医院等三甲医院了解到，气温骤降这两天，急诊患者量比平时增加了20%左右。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疾病中心主任医师杨中华提醒，天气一冷，人体的外周血管收缩，血压容易升高。家里有老人、孩子，可以把电暖气、空调都打开，适当提高室内温度。有早起锻炼身体习惯的人，最好将锻炼时间适当后移，等到天气比较暖和时再出门。高血压患者则要做好血压监测。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近日出现阴雨雪天气，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提醒京郊蔬菜生产者，陆地蔬菜要及时收获，地果类蔬菜要加强管理，要降低棚室湿度，防控病害发生。即将达到采收标准的果实要及早采收，注意加盖防雨防雪膜。连续阴雨雪天气后要做好晴后管理，可以用保温被半卷的方式防止天气骤晴对植株的影响。 新闻广播消息，2015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如约而至，在北京植物园里，众多彩叶植物还没落叶，初雪的降临使得这里出现雪色金秋的优美景观。目前正值园林养护中浇冻水的时期，这场雪可以很好的代替人工浇冻水，而且由于这场雪的持续时间长，落地后又迅速融化，有利于土壤和植物根系吸收水分。 市国土局、市住建委昨天联合发布通告，从11月9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全市将全面启用新的不动产登记簿证，房产证等原有登记机构颁发的旧版不动产权属证书不变不换。北京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全行政区推行不动产统一登记的省级单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全面推行，意味着土地、房屋、林地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不动产登记职责统一由市国土局承担。市国土局不动产登记处负责人王国涛介绍， 这次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我们增设了不动产登记处，然后增设了我们的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从我们各区县层面的角度讲，我们是整合了国土房屋的登记中心、档案中心，我们成立了各区县的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 王国涛表示，为方便市民办理，各区县不动产统一登记事务中心仍在原房屋登记中心的办公场地开展工作，并保留市住建委房屋交易窗口，尽量实现同址办公。对此，市住建委房屋登记处负责人宋涛进一步解释， 过去也咱们一直说嘛，交易权是一体化嘛，交易跟整个后续的登记都是由建委整个负责任，现在等于不动产登记整合之后呢，等于是把交易这一块、签合同这一块整个都是由建委负责，后续的比如说登记这一块就整个由国土这边牵头了。 据介绍，全市所有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办公时间统一调整为周一至周五9点到12点、13点半到17点半、16点停止发号，已领取当日业务办理号的保证当日受理完毕。市国土局不动产登记处负责人王国涛明确表示，11月9号之后，新旧产权证并行使用，旧证不变不换。 对于我们从10月9号开始新受理的不动产登记申请呢，我们按照我们新的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流程发新的产权证，之前的老的登记机构颁发的不动产权属证书还有不动产的登记簿继续有效。 据了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予以5年过渡期，过渡期后改由市国土局负责登记工作。 新闻广播消息， 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招考公告，2016年的北京公务员考试报名时间提前至11月8号到11月12号，笔试时间定在12月12号。今年的考试首次规定，在职公务员不能报考。市级机关职位主要招录具有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一些艰苦的基层职位需签订最低5年的服务协议。报考人员需要具有中国国籍，年龄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高校应届毕业生是每年京考的主力军，与往年一样，这次京考也是要求北京生源。如果是优秀的外地生源也可以报考，但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之一：北京地区高校的非北京生源本科及以上的，列入985工程京外院校中获得校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或者一等以上优秀学生奖学金的本科及以上的。 近日，首都机场全自助行李托运及自助登机服务上线运行，部分乘坐国航国内航班的旅客可自助完成登机牌办理、交运行李和登机手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J31柜台，旅客索小姐把行李放在自助托运行李设备的传送带上，根据触摸屏上的提示完成了行李称重、打印行李条、交运行李，并领取了凭证， 不用排队，直接自己就动手弄了。 目前只有乘坐国航国内航班的旅客可以使用全自助行李托运设备。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李阳介绍， 以前呢，我们是平均1分到1分半一位旅客，现在用这个自助设备呢，最快的可能20秒钟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 不仅能自助托运，乘坐从北京飞往上海、杭州等地的国航快线航班旅客还可以自助登机。旅客扫描登机牌上的1维或者2维条码，就能完成验票，通过闸门登机。旅客张小燕是用手机登机的。 其实我直接在那个航旅纵横值班机把那个二维码去扫描就好了。 目前旅客在 T3C 楼国内出发 C02、03、05、07和08登机口可以使用自助登机设备。航站楼管理部副总经理谭磊表示， 单个登机口的双通道自助登机设备呢，每分钟可以通过24名旅客，以300到500个座位这种大型航班为例，以前呢，全部旅客的登机过程大概在20分钟左右，那使用登机口双通道登机之后呢，我们现在登机时间大概是在10分钟左右。 首都机场将根据设备实际运行效果，探讨进一步扩大旅客全流程自助服务的可行性。旅客郑建峰期待机场更加智能。 未来的趋势应该全部是自助化吧。操作起来不难吗？ 以送法治进乡村为主题的美丽乡村筑梦有我月度主题活动日前在丰台区长辛店镇举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敏的报道。 太有必要了啊，真的太有必要了。我去年我就差点受骗，那还是有盲点吧。这村民， 这是长辛店镇太子峪村村民高女士见到记者后说的第一句话。律师和人民调解员的到来，让高女士和她的乡里乡亲们感受到了有法律做后盾的安全感。而在这之前，绝大多数村民并不清楚出现了纠纷到底该找谁。 自己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找村里人的领导帮着去调解。 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主持人张晓彤从去年年底便开始参与送法治进乡村的系列活动。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他们和随行律师一共调解了20多起纠纷，效果明显。 上个月的时候，进村里就现场调解了一个矛盾，去了一个老大爷家里面，他也是因为跟后面那个邻居有纠纷。其实他们家那个案子二审都已经结案了，最后其实他可能就有一个心结吧，那个心结打开了，他就没有那么多太多的要求了。 此次活动随行的马丹阳律师向记者透露，广大农村地区的法律纠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主要是集中在宅基地纠纷、相邻权纠纷、承包地纠纷、这几大类。其中还有一类在广大农村，最主要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马丹阳希望诉前调解能够被越来越多的村民接受，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打官司的这个成本上来说，诉讼成本、时间成本、人力成本都是非常耗时耗力的。另外一个呢，从这个调解的这种效果上来说，它这种调解的结果一定会比法院的判决可能更具有人性化。 新闻广播消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受贿案昨天在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宋建国被判处无期徒刑。起诉书指控，2004年至2014年4月，被告人宋建国先后担任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 分别为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长青、总经理刘长江，北京马桥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玉堂等人在办理京 A 机动车号牌、驾校恢复营业等事宜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2390多万元，其中包括通过他人购买字画收受的1530万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宋建国的律师辩称，以购买字画方式收受的钱款属于违规经营所得而非受贿。不过一审判决对这一辩护意见没有采纳，宣判后宋建国并没有明确表示上诉。此外，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一审以犯贪污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之子宋哲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200万元。经查，宋哲利用其父职权地位为他人办理京 A 车牌，并为多家企业承揽市交管局采购项目提供帮助，收受好处费1200多万元。此外，宋哲还利用担任市刑侦总队六支队五中队副队长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将办案中扣押的一辆保时捷卡宴变卖。宣判后，宋哲及其辩护人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量刑极高为由提出上诉。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21，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100万公斤老北京口味的蔬菜将陆续上市，从11月中旬到明年3月，市民可以在50多个蔬菜基地采摘园买到心里美萝卜、桃、核桃纹白菜、北京刺瓜、苹果、青番茄等。 2015北京鸟巢半程马拉松赛11月8号星期日举行，比赛起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终点设在国家体育场内。比赛期间，部分道路将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和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近日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名称为北京京城地铁有限公司。双方计划通过合资公司管理北京地铁既有机场线的经营收益权。 江西省抚州市文化展示月系列展览昨天在北京恭王府开幕，抚州的傩舞、手摇狮、陶瓷烧造将集体亮相。展示月将以展览、展演、展示、展销四种方式同时进行，展示月11月20号结束。 由市文物局主办、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承办的中华民居北京四合院展昨天在古代建筑博物馆太岁殿东配殿开幕。博物馆配合本次展览，提取北京四合院当中极具特色的文物文化元素，设计制作了精美的文创产品。展览将持续到明年3月。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西北部空气质量1级属于良，东北部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王燕，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比较冷，五点城区的气温一般都在0.5到1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并有轻雾，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北部山区有雨夹雪，东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屋及乌，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系列报道《校园里的手机攻防战》，小学生该不该用手机？发改委要求本市景区不涨价，市民担心园中园钻空子。下面是详细报道。近期，一位父亲发现自己的微信支付在3个月内被刷了10万元，原来是上小学的儿子用自己的手机玩游戏，买了游戏装备。现在很多小学已经禁止学生将手机带入校园或者课堂，而一些家长困惑未成年的孩子，尤其是低龄的小学生，到底该不该使用手机？小学学生、家长还有学校对此有何意见？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校园里的手机攻防战》，记者十月就小学校园手机使用情况做出调查，请听报道。 早上7:30，劲松迪斯小学门前，许多家长正在送孩子进校门。5年级的徐同学放学后会使用手机跟妈妈联络， 在我妈妈不在的时候，然后呢问一下我妈妈有什么提醒我或者是嘱咐我的。 还有一位3年级的学生家长担心手机会伤害孩子的眼睛， 接触更多的东西手机上是很方便的，但是呢它对视力的确是影响很大，所以呢要定时。 很多家长陷入到底该不该给孩子配手机的两难境地。 方便吗？起码就是孩子在学校有什么事情，或要是带手机又怕他上课玩呗。 从家长的角度而言，手机的主要作用是让孩子与家人联络，但是手机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让学校很是担忧。劲松四小的华老师说， 暂时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允许把手机在学校来的，一个是保证学生的这个财产安全，然后就是也怕他们回去上课可能会影响他们上课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景泰小学分管德育的王副校长则表示，他们学校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孩子带手机，但是限制孩子在校园内使用手机是学校和家长之间的一种默契。 家长呢一般就是跟老师提前都做过电话沟通，让孩子呢自己要回去，家长确实比较担心，家长和老师也明确给孩子提出过要求，就是你在学校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用这个手机的啊，要给他收在这个书包里边。 如今手机除了简单的沟通工具之外，在学校教学活动中也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多数班主任要靠微信群和家长联系，有的小学还开发了手机 APP，用来发布公告、布置上传作业以及教学管理，但目前面向的主要群体是家长而不是小学生。在景泰小学王副校长看来，学校对于孩子使用手机这件事并不是一个非常封闭的态度，小学生使用手机是一个需求导向的问题，目前而言仍属于学校主导，将来还需要家长、小学生和学校三方更密切的参与协调和配合。 新闻广播会继续就学生使用手机的问题，就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阶段展开讨论。如果您是有话要说的学生、家长，或是教育一线的老师和从业者，欢迎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发表观点。北京市发改委近日下发通知，要求本市执行政府定价的景区不得上涨门票价格。消息发出后，有网友向新闻热线65159063询问，景区里的园中园会不会趁机涨价，政策有没有对此做出规定。记者拨打了北京市发改委热线12358，工作人员解释说， 文件里边没有提到园中园这个规定，查到的只是针对这个门票的价格这个通知，您可以咨询一下它园中园里边的相关的部门，就是管理人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教授刘德谦认为，园中园的门票价格上涨可行性很小。 既然控制门票的话，它园中园的票价也算是门票，不是大门票，而是园中园小门票。它作为政策来解释的，它不能把它说得太死。 部分市民担心景区会凭空设置收费的园中园，刘德谦表示，这种行为很难付诸实施。 旅游法对一个新开始征收门票费的话，它得经过听证会，操作起来都非常困难的。所以那时候他突然从门票不涨价再出现一个园中园多收票的话，通不过这样的听证会。 本市景区门票价格由市和区县两级政府管理，根据北京市定价目录规定，由市价格部门制定门票价格的有故宫、天坛、颐和园等21个游览参观点，其他由所在区县价格部门负责制定。如果您对这一政策还有疑问，可以拨打市发改委热线12358咨询。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